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今个礼拜停咗啊，我已经 post 咗上去。系 咩？我哋应该有声静啊？ 冇啦， 冇啦， 去晒啦啲声。咁啊，话说咧就个停嘅原因就系我写咗阿笋哥就出差，牛医生就忙得滞，我就搞新公司。藉口嚟啫，不過搞新公司又諗緊。 唔係我忙得就係呢個係真嘅。 啊，牛醫生忙得就係阿筍哥出差，咁阿筍哥就真係出咗差，咁而家翻嚟啦。咁啊， 開小差佢咋？ 我哋今日錄一集《死亡別狂告》，咁啊談死亡，咁啊《死亡別狂告》呢本一本書嚟嘅，我記得當年係阿恆林子寫噶，咁我就第一本睇我嚟做小學升中學，我記得係中一嘅時候睇嘅。第一本我能够睇晒嘅小说，即系 几大本咧？ 屌，薄个春代皮啊！屌，咁啊讲谈死亡嘅《死亡别狂告》，咁我哋今集开个名咁靓啲啊嘛，咁啊我哋今集讲一讲死亡，咁啊死亡好得意啊！咁我哋到中年啦，咁啊成日接触死亡，无论人嘅离去或者物件嘅死亡，我哋都成日接触噶。物件死亡，我话俾你听，今年今个月哇咁惯嘅你呢个咩嚟噶？我想讲，咁我今个月就发现三单死亡事件，我三只名表都响捻咗唔喐， 系咩？ 屌佢老母， 都唔紧要啊！佢死咗先至值钱啫嘛。 屌你，直头唔喐拎佢整啊！一只 IWC， 一只就系啤领，一只 Oh my God！ 屌佢老母，喺三只无啦啦停拆咗拎佢整，只 IW 收我成四千几蚊 咁 贵啊！系啊，而家整都好捻贵啊！即系你系唔好带屌，即系睇你点睇唔睇得开。有啲人唔系噶，有啲即系有啲好贵嘅，突然间嗰样嘢即系个功能唔 function 嘅时候，你就好捻痛心疾首噶啦嘛。即系等于你个亲人离世一样。即系我哋有时见到啲物件，哇！屌你老尾做乜捻嘢唔喐嘅，死捻咗嘅，哇！好捻心痛嘅呢条路。但系我而家都。即係豁開咗睇化咗，因為第一買得多， 但你有冇試過啊？將送卡唔係將 EPS 卡懟落個櫃員機度，然後部櫃員機死撚咗咧？ 試撚過啦，屌！嗰陣時仲唔係香港添啊，澳門啊，屌個老母，幾撚慘啊！ 可以喺攞到香港啲錢㗎。 攞到香港啲錢㗎，但係個問題就係原來喺澳門死撚咗部機，你好撚麻撚煩嘅屌！你真係要翻過去攞嘅，原來即係好撚麻撚煩嘅一件事嚟㗎。即係嗰個情況係咁啊！上次搞一大輪咁啊，阿筍哥就即係因為啱啱我哋討論咗一個問題，佢有個朋友 有個 Auntie 啦，有 Auntie 佢啊生 cancer 二期乳癌， 係 跟住然後就 大波嘅咧， 我唔知 Auntie 叫佢切啦，佢之後隆胸咪掂咯， 不如切咗佢擺喺你屋企，擺電視機頂都好啊。 屌啊！你講切啊，有樣嘢今日阿牛醫生講俾我聽，佢話有個大陸。佬咧就去做變性手術，俾咗600蚊。 咁 咧，大陸咧幫佢切咗兩粒春子，咁又唔知碌爛。咁佢跪喺間醫院度話：你做乜呃鳩我又咧？我真係想睇下佢今日蘋果，佢做變性人，好變唔變切咗兩粒春花屌好 冇？但係冇咗個代車唔使休期嘅咧。 哇！真係唔知道，好似唔得嘅喎。 點解咧？ 因為睇下先，高遠數冇咗。真的好像不知道得唔得，我記得好似係唔得噶，高遠數冇咗，係啊， 因為 不斷萎縮嗰度會， 我會不斷萎縮噶，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高遠數冇咗嘛，同埋你個人會變得以前戴鑑都係咁啊，唔係切得碌嘢，切得兩個，切得，等一陣啊，我哋有電話入，你等等，高遠數冇咗啊，令到個人好似都涼涼康喎，但係佢好割唔割啊，割埋一春晚，使乜600蚊啊，買埋卡塔2.5啫，屌你個閪，燒紅佢甩落去搞撚點啦，麻雀都唔使用，屌你老味，你有冇睇過史泰龍啊？史泰龍都係咁啦，屌。 跟住講翻阿 Auntie 啦，阿 Auntie 就即係呢個即係。個 cancer 係二期咁樣，咁然後咧佢個仔啊諗都唔使諗啦，佢老母咧就話去睇中醫，佢話睇下有咩辦法咧可以將個瘤整細啲咁樣，跟然後咧個仔就話：哇，屌唔係啊，呢啲都係萬分之一嘅機會，即係咧，譬如話你都聽好多 case， 有啲人咧佢係睇中醫好翻嘅，但係嗰個人你永遠都唔識嘅，你永遠呢啲即係彷彿睇中醫可以醫到 cancer 咧，佢變成一個謠傳，咁然後啊。我friend个仔咧就唔系，即系我个friend就即刻就讲啦，话屌呢啲万中无一嘅机会，屌你唔好搞啦，吓，但系等 西医搞， 系啦，等西医搞啦。咁然后就我就嗰时候因为近排都有研究下中医啊， 即係對呢個癌症咧，即係冇話真係好深入嘅研究，但係對西醫唔係即係對中醫嗰個信任啊，即係相對地高漲。 係， 但係喺嗰刻我都唔敢去提議啊。 係， 話俾佢聽，喂，其實真係試中醫，因為試西醫，因為即係試中醫，因為你其實個首先就係因為睇西醫本身就係做電療化療，對個身體嘅創傷性好大。係，一個人咧，佢如果大家都有打遊戲機啦。即係好似有寒能源咁樣，一開刀就少一半。咁你梗係對一啲外來嘅入侵啊，即係或者你對其他嘅，你個抵抗力一定係降到好低。你個身體嘅嗰個能源嘅狀態去到好低嘅時候，就會受到更容易受到傷害咯。所以我其實都幾想去佢睇中醫，不過我就即係基於好似你講完之後要承擔某一種責任，你唔知係咩責任啦。總之就唔講啦 嚇。人哋死老母咯，總之就你女人死我老母啊，筍哥咁樣。 係咯，即係但係如果譬如話，即係親愛嘅聽眾咧，我都係覺得如果你哋萬一即係有時好難講啊。如果你平時個人嘅性情咧，都係比較平和一啲嘅。或者是你的人都是開心一些的，萬一不小心即是有什麼事生了 cancer， 了解了自己是有什麼主要的問題，即是了解了自己是即是哪一個器官是相對地比較弱，即是心肝脾肺腎哪個地方是比較虛弱一些，然後補一下它，看看中醫，休息一下，其實呢可能你都中長命都幾年都未定的。 近排有一本書我上次都介紹過大家看，叫做潘多拉處方 Pandora's Prescription，咁呢本書咧就係、講生 cancer 嘅唔好去西醫度做任何嘅即係治療。嗱， 佢建議睇咩醫生咧？ 佢都建議一啲嘅自然療法㗎，譬如一啲杏仁療法啦，因為杏仁裏面有生艾咁啊，生艾療法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啲天然嘅療法。我想同大家講，咁呢本書大家買嚟睇，佢裏面咧大部分嘅資料都係堅嘅，呢啲書先好睇喎。佢有少部分嘅資料係流嗱，大話咧最堅係點講咧？就唔係禮橫，就唔係呢個無中生有，係禮橫折曲，即係佢有啲嘢係堅嘅，咁啊即係將佢禮橫折曲，你又覺得好撚堅。咁咧其實咧我自己眼見下，我做醫護行業咁耐啊，咁接觸有好多病人嗱，阿筍哥頭先講一句。我哋睇中醫嘅醫翻好嗰個永遠都唔識，但我睇西醫嗰啲醫死嗰啲我就永遠都識嘅。屌你老味，我話俾大家聽，你屌你西醫同你講開刀，你諗過先好啊！一個腫瘤裏面含嘅癌細胞得呢個癌症嘅 15%， 咁佢有 15% 癌細胞，其餘嗰啲咩嚟嘅咧？咁屌你！ 係一嚿肉啦，係咪？ 系啊，咁你又割捻咗佢，屌你最捻惨，佢割嘅时候大幅地将所有身边嘅嘢割走晒，咁可能嗰啲癌嘅细胞已经 spread 开晒，咁啊个情况就系话你个癌细胞你控制到佢唔大唔细，就可能你成世都冇事，但系如果你开完刀之后咧，就包你即刻有事。 但可唔可以讲下癌咧呢样嘢，佢系点样去令到你瓜老襯嘅， 真係唔識，手頭上冇啲咁嘅資料，我唔夠膽講。 因為太多，即係你好似生 cancer 咧，你知講真呢二十年啦，或者可能我自出娘胎，其實你細個時候癌呢樣嘢流唔流行嘅咧，即係喺香港討論。 咩啊？我唔係好流行嘅啫喎，因為嗰陣時啲人都好撚快死 即係以前咧，嗱講真，我細個睇嘅嗰陣時咧，就有咩白喉、霍亂、 因為而家霍亂都唔死人嘅 咩麻 天花、 天花即以前咧就係、 天花真係死人啦、 睇教育電視係講呢啲噶嘛，唔講 cancer 因為 cancer 冇得醫啊嘛。 跟住然後過咗一輪之後咧，就係、cancer 艾滋病，就嗰啲咩白喉啊， 冇啦，而家白喉都已經消失咗啦， 消失咗 噶啦，白喉啊，譬如白咳啊、白喉啊、天花嗰啲已經消失咗噶啦，所以如果邊個發明啲生化細菌，屌你老咩實驗室攞樽天花細菌養，我諗地球死一半人都似屌、因為我哋而家冇打噶啦天花好似。 我就唔知喎， 冇打噶， 我細個肯定有啦。 我哋有，我哋嗰輩有，上一輩冇。 但係冇曬用噶啦，應該係咪 有終身免疫噶嘛 ？vaccine 係啊，天花好似終身免疫。 即係如果萬一我有中嘅話，即係而家佢養一養嘅話，我咪唔使死喎。 病到嘔電 病到嘔電。 係啊，唔使死，因為會病到嘔電嘅大佬。咁啊，我哋唔去討論呢、這個癌嘅，即係嗰、那個嚟嚟，即係點 樣？咁但係你個 Pandora prescription 佢點樣去討論癌症咧？又 嗱，佢想講一樣嘢就係生意嚟嘅，即係因為我哋。核电工程，我要讲翻核电工程一样嘢先。 但前面一讲过一句，即系真系做咗一个嘅研究，亦都佢系一个呢方面嘅专家。但前因系读核电工程出身，到佢嗰辈读核电工程嘅时候，核电已经成为一个俾人抌石头嘅科目啦，因为大家都唔中意核电。因为大家都受到太多呢个传媒嘅污染，话核电系一个污染能源，其实唔系啊。咁咧核电没落嘅时候咧，咁核电公司咧就会执笠噶。咁佢投放咗咁多资源，佢会点做呢？喂，老友，用呢个核辐射可以医 cancer 喎，屌你啦，核辐射杀人嘅啫，唔系你唔试过点知咧？啲药厂就会制造一啲机器啊。嗱，最多制造呢啲机器嘅系边个 ？General Electric。西門子，咁佢哋投放好多呢啲咁嘅資源喺呢度，因為核電已經唔能夠再開發嘅時候，再揾唔到錢，佢咪喺醫療方面揾錢，呢啲機唔平啊。咁佢就話俾你聽，嗱，真係醫到啊，屌你啦，照輻射乜撚都死啦，最弊連個人都死撚埋咧，那個癌症嗰個瘤係細咗啊，那個人又細咗咧，再撚弊。之後就同你講啦，喂，唔係啦。雙管齊啊，食埋化療藥好啊，細佬嚇得嘅咩？掂咩唔掂啊？我屌你啊！嗰啲化療藥我嚟醫咩噶？撲街安裝彈藥嗰啲嘢啊，嗰啲咩蔗啊，同埋嗰啲咩啊嗰啲放射治療元素叫乜鬼嘢？唔記得咗啦。咁係啲放射治療元素嚟嘅。咁放射元素喺邊度有？核彈有啊！屌你，你又愛嚟食？屌你個藥草話俾你聽得啫，咁你又真係愛嚟食？點知啊？而家啲醫療制度嗰個檢驗個情況就係話，譬如你喺個身體裏面驗唔到某一個指數嘅癌細胞，就證明你康復啦咁樣。咁佢用呢個嚟做指標嘅。喂，大佬，你食啊嗰啲梗係癌指數會低啦，最弊個人都低咗咧，掛得快啲。咁你好信唔信信西醫？咁西醫嗰啲資料邊度攞翻嚟噶？讀書讀翻嚟噶嘛？嗰啲書邊度寫翻嚟噶？藥廠同埋核電公司寫喎啲報告，屌你！你信佢？佢賣嗰部機嘅，屌你老母閪！咁你梗係唔係好撚信佢啦？有癌腫瘤，好勸你，屌你真係去睇中醫，用啲天然療法醫好撚過你。開刀嘅死亡機會率基本上佢係拖你啫嘛，唔係醫你啊嘛。佢拖你拖幾年啦？個西醫同你講：喂，你第四期咯，下個月釘蓋喎，你講啊？我下个月唔钉点先？如果佢话诶得啦，你开刀啦，开刀拖几年噶，开刀真系拖几年，几年之后咪钉盖啦。但系佢同你讲喂，你下个月会钉盖嗰啲，你系信佢嘅啫。我下个月唔钉咁点先？可能下个月唔钉都拖几年噶，啱唔啱啊？即系你唔好成日咁信，执信权威先。即系我哋有一样嘢就系我哋要带个脑去谂，尤其自己条命嘅时候，你唔好成日讲喂系嗱，个几多 research 做过，几多 research 做过，喂大佬啲 research 做嘅时候你谂过啊？我成日都见佢扑街做啲 study 啦，哇真系求论奇都有。 不过其实有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因为其实好多人咧，佢系佢冇条件去验自己个 cancer 出嚟，你验 cancer 要钱啫嘛。 系啊， 系咯，咁样咧，所以佢可能就系持有嗰个 cancer 一段好都几长嘅时间、 啊、 然后 突然间刮老衬。 系咯， 系啊，咁先至话系 cancer 死，咁所以我因为你发觉个医疗越嚟越先进嘅时候，就验到你越嚟越多病痛。 啊、但系阿护士，你觉得死得好系咪一个你会唔会觉得死得好系一个福气嚟？ 嗱、我哋都环绕翻今日，即系翻去个回路，翻我哋今日个话题里边啦，死亡别狂傲。嗱、我哋啱啱探讨完病，即系癌症呢样嘢啦，即系讲完一番废话，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大家要睇得开一啲。有一句说话我想送俾大家好耐，越怕死越易死。你系咪都要死嘅时候，你个人要活得精彩一啲？活得点叫精彩？就系、是、你而家突然间黑埋眼，你唔会后悔。我举一个例子你听，如果有一日你食下云吞面。突然间眼前一黑，到你起身嘅时候，你四肢不能活动，口部插住一条喉，直睇只眼同埋只耳仔听到侧边嗰啲医生又讲：，哇！呢位年青人都系咁先噶啦，以后都全身瘫痪。哦，我哋俾啲咩医疗态度佢？哇！你嗰阵时真系晴天霹雳，屌你老味，奇又唔识请，乜懒都唔识做，嗱屙屎屙尿就系识得赖。咁你系咪好后悔先？但如果你活得每天都漂亮嘅，每天都觉得冇白活过嘅，咁你咪唔怕呢啲嘢咯。我成日都同大家讲，死唔紧要，嗱，死嘅过程可能会好痛苦，即系嗰段过程啊。但系你喺嗰段过程里边徘徊之前，你会唔会有后悔？如果有后悔，你嗰段徘徊更加痛苦。 我覺得一樣嘢死，如果你死得好好嘅，有幾個病我覺得恩賜嚟噶，有 心臟病， 心臟病啦，第一，第二樣嘢我覺得近排一個人死得好好嘅。乜鬼嘢书局啊？湾仔嗰间唔知乜乜乜书局个老板咪俾啲书砸死嘅。 系咩？ 系啊。阿杜阿边个阿牛鹏校长阿、牛鹏校长叫乜鬼名？ 梁文道。 梁文道都去哀悼佢啊嘛，因为佢卖上楼书嘅第一代人。咁、好幸福噶死。 佢俾几多书砸死咗？ 咪一成冧书冧落嚟啊！执火汤嘅时候砸烂死啊！死喺啲书里边，咁几幸福啊！佢成世人就系为咗书，佢死啊死喺书里边。 哦，咁啊。 即系等于我。 即系一个战士要死喺战场。 系啊，等于我好中意屌閪嘅，哇！我马上封死都唔知几开心啦，屌你！ 马上封死都系一个福气咯。 啱啊，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唔好后悔咯。即系等于武士道精神噶嘛，武士道精神就系喺樱花最灿烂嘅时候我就陨落。咁你开得最靓嘅时候死，我觉得系冇任何后悔嘅。即系嗰种态度系好璀璨嘅。所以你见我哋啊，即系我哋三个啊，牛医生、笋哥、狗护士同埋阿花哥四个人啊，你见我哋讲嘢都系噶嘻嘻哈哈噶，永远都 好好好 即系唔会话啊，屌你老尾又屈喺度又。 但最惨就呢啲人就最难死。 屌你老尾，我哋唔怕死啊嘛，大佬。最惨就系穷死我哋，乜捻嘢都唔怕，最惨系穷。屌你老尾，即系最惨一样嘢就系你个人咧，成日就系觉得，哎呀，我好后悔冇做啲乜嘢，或者好后悔做一啲乜嘢。嗱，我哋唔可以咁样样。我哋年纪即系我哋五年前六。开始录音啊，五年定六年前 咁上下啦 吓，即系我哋未到中年啦，到我哋而家人到中年嘅时候，有好多嘢中年我哋看得好开啦，已经、开始开好多。你成日有啲嘢好执着嘅时候，死亡就会好骄傲噶啦，死亡就唔会好狂傲噶啦，真系。咁、你要日日活得开心，日日活得精彩，日日活得冇后悔，要点咧？你个人第一唔好执着，第二样嘢好多嘢唔好话啊。系喎、屌你老咩！我好似蚀底咗喎，啊系喎、好似即系唔够人叻喎。嗱、我哋一个系统长到今时今日啊，呢个系统唔系假，唔系流噶吓，肯定系有啲个人之处嘅。我哋发掘下就得噶啦。哇系、我生活里边又冇啲乜，系、我生活里边缺乏啲乜，睇你同啲咩人比嘅啫。 不过又系咁睇啦，即系你有时咧嗱，如果咧即系。点讲咧？即系你一定要从死嘅角度去睇生存嘅话咧，其实你就会睇到第二啲嘢。当然呢啲都系高调啦。 啊、 但系咧，我近排咧个，譬如话好似近排做嘢咧、我都觉得有啲领悟啊。就系、譬如话我近排要接待一个大陆人。 系。 咁样咧，咁佢诶迟到啦，迟两三个钟咁样。因为但系嗰两三个钟咧，其实咧，如果你系全心咧谂住去等佢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好痛苦啦。咁然後咧，我就去書局買咗本書， 啱啊， 喺嗰個地方，然後咧就買咗一支1.5公升嘅津露烏龍茶，坐度飲，一路飲一路睇書，一路飲一路睇書，因為我本身就享受緊自己嘅世界， 啱啊啱啊， 即係有時工作咧都。工作就梗係唔如意㗎啦，即係有一句我哋有句金句就係、如果工作係做得開心嘅話，就應該係你俾錢你老闆啫 嘛，就係老闆俾錢你啊， 就係咁，所以咧有時諗翻轉頭，咁然後我就見到嗰個內地人 啊， 咁佢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肥叔叔嚟嘅，咁啊遲到咁啊嚟到嘻嘻哈哈咁樣，我見到佢我又係嘻嘻哈哈咁，咁佢又講唔好意思咁啊，其實都冇乜所謂啦嚇，係咪先？即係有時就係咁啦，即係唔係話你要特別咧去逼自己睇得開，而係你如果覺得嗰樣嘢太難過嘅時候咧，第一你可以選擇就盡量唔好做啦。係 啊， 即係我有時聽啲朋友講話佢覺得教書好辛苦，佢話但係咧為咗兩萬零蚊佢係唔可以離開呢份工嘅，咁、但我有時睇睇下又係好戇居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個第一就係離開咗嘅時候，佢可能揾得更多，可能揾得更少啦。呢個係一個 一個 50-50啦嚇。你一個人，你講緊兩萬零蚊咧，即係你係一個有條件嘅人咧，你出到可能都已經揾15,000-16,000嘅啦。係嚇，即係係咪兩萬呢個係 question 啦。 係啊。 咁但係你可能有更多 further away， 即係你可以行得更遠。但係你如果唔放得低你手頭上呢嚿錢嘅話咧、就唔掂啦，係咪？係。咁但係咧，我就再了解一下啦。哇，咁你係咪因為咩原因令到你覺得兩萬蚊好重要咧？好重要咧咁樣。佢話其實因為有女朋友，係，即係佢覺得佢女朋友好大細咁樣，咁然後要出嚟住啊呢樣嗰樣咁樣，咁我又諗下啦，即係其實， 唔係點解唔可以分手咧又？ 即係你第一咧，其實有即係唔好講到咁極端啦，因為即係分手呢樣嘢，即係大家可能大家嗰個臨界點唔同啊。可能你對感情咧就睇得淡啲，所以分手對你嚟講好容易。 冇乜痛苦 喎。佢嘅臨界點可能高啲，咁、可能咧就比較難分手啲。咁但係有個情況就係、咁大家可唔可以使少啲嘅咧？係。嚇，即係你譬如話講真，你去到呢、這個我哋去到呢個年紀啦。哦、即係我都唔係好老。但係三張嘢。即係講得撲街啲，其實可以擺得落口嘅嘢，我諗喺呢個世界上邊，我佔好少數我未食過嘅咯。 咁啊係。 你話 quality 好定壞咧，我唔敢講。 我吞精我未聽過。 吞精咁都有試過嘅，咁你有冇試過射完啲精自己擺少少落口睇？ 冇啊！咪最大鑊一樣嘢就係、是，咁我試過一次，咁咧就揾條女口爆，條女之後揾我打茄輪。 我近排睇一個睇一個有個醫科學生，佢做開刀。唔係，即係佢哋係醫科學生就要解剖死屍啊！做護士有冇噶？ 冇， 即係冇得睇嘅。 有時嗰次有啊，去驗屍，因為我哋醫院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嘅。我哋醫院以前有一間叫十三號病房。咁咧十三號病房咧喺我做學生嘅時候啊，啱啱畢業，仲有最後一條屍湯。咁咧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以前即係呢間醫院啊，喺新界區裏邊係比較偏僻嘅。咁咧，亦都係比較早開發，一有咩事瓜老襯咧，咁咧驗屍咧就唔係拖到出九龍嘅，就直頭喺埋十三號房度驗，有埋 corona 嚟，即係有埋嗰、那個死因裁判官啦，即係嗰啲死即係嗰啲叫湯屍嗰個叫咩啊？驗屍官，有埋驗屍官嚟驗啊，諸如此類，咁啲人就叫我去睇，我諗。哇！屌你老尾，我放工咯，放工仲要食饭噶，唔睇好过睇啊，大佬。咁啊，梗系唔睇啦，即系有机会都唔睇啊，大佬。 嗰个医科学生咧就系、是中大嘅，咁佢话啲尸咧运到过嚟嘅时候，通常都系冇头嘅， 系 吓，即系佢可能系有几个可能性，佢可能系死囚啦， 系 佢可能系自愿捐自己嘅尸体出嚟咧去做研究啦，咁、通常条尸过嚟都浸嗰啲防腐剂浸咗几日噶啦，已经吓。咁佢話咧，嗰、那個教佢哋驗屍嗰個老師嘅時候咧，係啱啱要開一個大腿筋啊，跟住然後咧一開嘅時候咧，就嘟咁樣就彈咗落個口嗰度啊，跟住然後咧， 唔係戴口罩喎、啊，一定 戴口罩。 屌你肯定講大話。 我有本書喺我的袋度。 屌咁一定講大話。我話俾你聽，無論處理嗱喺醫學角度，無論處理任何人體廢料或者任何人體器官，你要首先要做嘅係咩？第一。清潔你雙手，洗淨雙手。第二，戴口罩。第三，著防疫袍。第四，戴手套。佢話牛肉彈落口一定係大話之中嘅大話。依照任何國家或者係第三世界國家嘅醫療水準，都冇可能發生嘅。 你都啱喎，咁你又啱喎。但係嗰本書咧就真係有咁樣記載到。 咁之後佢講大話。 咁樣咧就咁佢話個咁我講埋佢嘅故仔啦嚇，大話都好。咁佢就話嗰個醫生咧就入去廁所洗一洗個口啦，跟住然後就出嚟試一試話嚿肉幾好味咁樣。即係我其實咧，即係唔考慮佢哋真定係假啦。但我聽完呢個故仔，即係睇到呢、這個嗰本書就係我嗰日喺個車站睇嗰本書嘅、其實。跟住我睇完個故事之後咧， 叫咩名？ 叫熱血中醫啊嗰本書。 冇買啦。 咁樣咁我睇完嗰個故仔之後咧，我心諗啊呢、這個。這個人就好睇得開啦，呢、這個人，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佢唔會覺得佢，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佢唔會覺得有啲好核突嘅入咗自己口嗰度，即係你其實咧，人咧其實唔係通常都唔係俾嗰啲嘢，即係俾一啲唔好嘅嘢整死嘅，通常都係嚇死嘅，即係你係跳樓嘅時候，推人通常未跳到落去就已經死咗。 咁呢個唔知啊。 係，即係有啲人話係因為佢個頸椎抵受唔到壓力啊。 唔係㗎，佢噴珠針又唔見有咁。 哦，咁又啱喎。 啊。 咁樣咧就呢、這個。係咯，我就係覺得即係有時係睇得開嘅，好緊要。 我覺得咁人喺我哋活到呢個年紀，有好多嘢都要吃得開。頭先阿筍哥講一樣嘢話，佢個朋友個女朋友大洗，咁大洗你揾個第二個咯。我哋而家咧人生啊，最到我哋咁嘅年紀最衰係咩咧？執著。我哋好多嘢都好執著，執著我哋死嘅時候要死得點樣樣。我哋要執著嘅時候，我哋執著我哋嘅人生要過得點樣樣，我哋個感情對方要點樣樣，我哋執著我哋對方要對我哋點樣樣，我哋執著我哋嘅同事要對我點樣樣。我同大家講一講，呢、這個世界有一樣嘢好得意，呢、這個世界最大嘅一個空間 不是我們的宇宙，是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們的內心世界可以容納比我們宇宙更加大的環境，只要我們一個微笑，一個眼神吃得開就可以。好多人跟我說，阿九護士，我近排成為感情專家，為什麼？因為我搞婚外情啊。我講單嘢俾你聽，先講埋嗰單嘢先。咁你話算咧，搞婚外情嘅時候咧，有一個約一個朋友出嚟啦，個朋友同我講：，喂，九護士啊，不如一齊出嚟飲杯嘢咯。咁 研究透明胸圍 咯。係啊，咁佢話好啊。咁佢話，因為佢俾翻封吉兒我，佢老豆前排釘過啊嘛，咁我做咗白金。咁佢又俾翻封吉兒我，咁啊出嚟即係飲茶啦。我就話，佢之前已經 send 個 SMS 俾我，佢話九護士，今天氣咁熱，不如我哋揾笪地方攞個括號括住休息一下。咁我好啊， 佢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啊， 係啊 ，send 個 SMS， 咁我好啊，咁啊去之後去一邊咧，旺角茶餐廳休息咯。咁一去到佢已經嗨我嗨面噶啦，咁咧佢話你食飽未啊？我食飽啦。佢話咁我哋去揾笪地方休息一下。我好啊，上面有間 coffee shop， 塊面更加黑。咁話咁啊，不如而家茶餐廳坐一逼，不如去 coffee shop 度換個位置啊。一出去佢又同我講：阿九護士，你睇下。我睇咩啊？喂，我件 T 恤透唔透啊？我透唔透？透咩透唔透？佢我今日戴一個粉紅色嘅神奇胸圍啊！你睇下啦咁嘅，咁佢攬一件衫睇，我咦係喎，佢當時喺旺角金魚街嗰度俾我睇㗎嚇，咁啊當時人來人往啦，當然佢話咦係喎，佢話神奇胸圍嚟嘅，哇幾撚大聲，嗰啲回音而家你去花園街仲聽到神奇胸圍嚟㗎咁後屘我即刻好尷尬，耷低個頭，我話喂不如咁啊，我陪你去買衫、買鞋、買褲、買襪，咁嘅唔使啦，我買咗啦。咁咁樣啊？阿九護士，天氣都好熱，不如揾笪地方沖下涼啦。一個大人大姐，大家都30几40岁，揾笪地方沖下涼。我話哦，咁啊，不如喺後面街，後面街有間酒店。咁佢好開心啊，一共撚咗上酒店。喂，九護士，睇下我神奇胸圍得唔得用啊？幾得意啊！一齊研究，特登買俾你睇啊！咁我哋就研究嗰個神奇胸圍，同埋研究我條撚有幾長啊，咁嗰啲啦。咁研究條撚有幾長之前，佢同我講：喂，九護士，乜你搞咁多唔硬嘅？咁人到中年啊，梗係咁嘅啦，大佬啊！好啦，咁话说回头，咁咧我呢排咧就做咗感情专家，因为咧就有几个人咧，我搞婚外情嘅时候，自然识好多人啦。啲人成日同我讲：，喂，我老公又点样样啊？我男朋友点？我真系想同佢讲，佢咁顶唔顺，点解唔分开咧？ 即系其实你只系将个关系转变咗，咁就 啱啊。同埋而家佢成日都有一个框架俾大家，就系话：，喂，系我离婚或者我同个男朋友分手系一个好丢架嘅事。我同佢讲：，喂，阿女。阿仔，你唔係話而家感情已經國際化㗎啦，互聯網爆開咗之後，我可以溝鬼佬，我可以溝鬼妹，我可以溝鬼仔，我可以溝黑柴，屌你老味，乜人都溝得㗎啦！呢個世界佢肯飛過嚟，我肯飛過去，機票又唔貴，啱唔啱先？你唔好將感情再限死喺個框框裏面啦！而家已經唔係咁嘅時候，你咪將自己拋出市場咯。 同埋仲要，如果萬一唔係佢嘅話，咪就第二個咯。 啱啊，第二個係對你更加好咧。 其實咧就係大家，我就。即係呢個觀點好得意嘅，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就算係連呢個拍拖都係咁嘅，即係覺得咧而家冇咗呢個咧，你下一個你都唔會揾到啊，或者有啲戇居就係、是、我以後都唔會再拍拖，因為受個傷害實在太深啊。 你聽我講一樣嘢， 係咪識到我咁嘅人？ 你聽我講一樣嘢， 都係馬公子點啊？ 唔係啊，屌你！你唔好講人有名，佢真係有聽啊！屌你！我阿媽嚇離兩次婚啊，離咗兩次婚。咁話說咧，近排咧，我就俾我阿媽就真係搞到一鍋粥。咁咧，我阿媽咧個男朋友啊，佢新識有個男朋友啊，就打電話去揾牛醫生。喂，阿九護士個老母失撚咗蹤啊！咁咧，牛醫生就好撚緊張。喂，你阿媽失撚蹤，咁我夜晚瞓緊覺3点几喎、啊，我屌啦，我都聽到就。我話咩失蹤啊？佢話你阿媽失蹤，我話唔驚啊，核爆都唔會死啊，你放心啦，我死佢都未死。佢話唔係喎，你阿媽個男朋友話佢失蹤喎、啊。咁咧，嗱，我阿媽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嚟，佢好多呢啲桃花運嘅。佢喺外國都識幾個即係外國嘅男朋友，但係嗰啲男朋友係啲好曖昧嘅關係，即係又唔係女朋友，又唔係男朋友，又即係進展到一種關係曖曖昧昧咁樣咯。咁我阿媽 都幾識玩㗎嚇。 係啊，我阿媽好有呢啲咁嘅手段。咁而家近排又識一個男朋友，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咁嘅年紀，我都40岁你㗎啦，我阿媽幾多歲啊？60几歐啦，佢都可以有咁嘅開闊嘅胸襟去接受一個新嘅生命。嗱，有好多人一失戀。 一离婚觉得哇个天冧落嚟，觉得个世界灰色。屌你，我妈都唔知几捻开心啊！离完第一段揾第二段，第二段揾第三段，拍拖几捻过瘾。即系人生就系咁样样，我哋唔好成日觉得我哋冇咗呢样嘢就会损失咗，系全部冇晒。 所以就系咁讲咯，即系就算咧你真系关老衬咧，即系你想损失咗一个生命咧，都未必其实唔系一件话太坏嘅事咧。 啱啊，同埋一样嘢我想讲，如果你信有鬼啊，更加唔惊损失生命啦。 呢个咧，近排人睇过一个叫边个咧，讲机遇再生论。即係係咩意思呢？嗱，譬如話咁樣，有一堆紅色嘅沙同埋一堆白色嘅沙咧，兩堆沙擺喺個箱裏邊，熬埋一齊，瘋狂咁樣熬。如果假如個時間係無限嘅，假如個時間係無限嘅，紅色嘅沙同埋白色嘅沙咧，總會係有一個機會咧，佢哋係會完全咁樣分開。 啱、啊，你講呢個係時間無限咪係咯？ 咁樣咧，但係我哋所謂物質咧，我哋所謂份，我哋原子咧。原子是可以在这个世界，即是假如有这个咁嘅世界咧、 啊， 或者是一个宇宙咧，系喺度嘅话咧，我哋其实有呢个时间是无限噶嘛。 啊， 所以即系 阿顺哥讲嗰单唔系废话嚟噶，相对论第一页就系咁讲。 所以我同阿九活写个录音咧，其实咧喺一个唔知几耐嘅时间之后咧、 啊， 而讲同一个题目。 是 但是同一套眼副眼镜，可能穿埋同一套衫，开同一个度数嘅冷气。咁然後咧，呢、這個情況咧，總係有一個機會。 係，只要時間係無限嘅咯。 嚇，所以咧，佢呢個觀點都幾得意，就係咧，所以呢個就係叫所謂機遇再生論。所以咧，即、就、係、是、當我哋呢個分子或者呢個原子咧，或者同埋呢個電子 呢，你知唔知呢樣嘢我嚟解釋啲咩嘅？ 輪迴係咪？ 唔係解釋點解人類會出現呢個地球上邊？真係㗎，唔係講笑，冇呃大家㗎，屌！啊，我冇呃大家㗎，我哋嘅原始湯就係咁嚟啊嘛。 咩原始湯？ 我哋人類點解會出現呢？就係、是、因為一煲原始湯。原始湯咧就係我哋孕育生命嘅第一煲湯，即係第一個嘅環境。點解叫原始湯呢？就係嗰個環境係要有一個大約三十幾至五十度嘅環境，可以孕育出到微生物。由微生物慢慢開始演化成而家嘅人類。呢煲湯即係呢個環境第一個嘅有水啊、有空氣啊、有熱力，叫做原始湯。大家不相信我講的廢話，就買達爾文那本《相對論》來看看。咁啊，幾得意！ 你講達爾文的相對論？ 啊，唔係達爾文的進化論。 進化論。 Sorry，相對論是愛因斯坦的。 愛因斯坦。即係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即係如果你是覺得即係你係好怕死嘅話咧，你不妨係抱呢種觀點，因為我哋如果分解咗嘅，亦都係一堆電子原子同係一堆電子，同埋原子，係啦，即係呢啲嘢分解咗之後咧，會有一個機會咧，喺擺一個 random 無限咁多時間裏邊，將會有一次咧係會 撞翻埋一齊，係 即係譬如話咧，大家打牌咧嘅時候咧，會試過抽個桃花順嘅嘛。 我未抽過， 你未試過啊？ 我唔識打牌。 金剛試過未啊？ 我唔識打牌嘅。 pair牌你唔識玩嘅？ 唔識㗎。 哦、oh, ，OK， 咁啊，你识玩咩？ 打飞机，唔识，赌具完全唔精通。 咁、样你试过打飞机嘅时候射到自己个头未？ 未啊，屌你有咁劲啊，做 A 人。喂，细个嘅时候中一两次嘅喎。 冇啊，冇你咁高啊，咁射咁高啊，屌！不过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啊，你逢一个人咧，越系即系惊死啊！你身边会有呢啲朋友噶，越系惊死啲人，越系惊青啲人咧，做啲嘢越系蛇龟噶。即越是 多碰撞的，越是看不开的，生命越是不开心的。真的、哦、我身边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越是担心那样东西，越是忧心，越是怕死，生命越不开心，职场越不欢乐，人就越不去 social， 越不去打开自己，越不去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要追一个女仔，想、人家会不会喜欢我呢？啊！我又有啲咩缺失呢？啊！我應該點點？你話俾人聽咯，人哋一句係得啊，得唔得唔得咯，啱唔啱先？ 我近排發現咧，窮其實都係一種執著嚟。 係。 呢個係比較複雜嘅，係咩意思呢？我近排有個朋友，咁啊，佢阿媽就又闖監啦，又 啊， 咁啊， 咁啊坐監， 呃錢啊。 哦。 咁然後咧就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邊，佢使咗好多錢咁樣。 咁甚至係屋企嗰啲樓咧，全部俾政府沖窿曬啊！ 哇，咁撚大鑊，凍曬啲嘢。 咁然後就係凍曬啊！咁然後 冇得攞翻嘅喎。 冇噶啦。 拍賣嘅喎。 冇曬噶啦。咁而家總之係嚟自一個好複雜嘅故仔啦。咁係佢媽咪中意咗第二個男人，那個男人就呃佢啲錢。咁然後佢老母俾人呃，所以佢就要呃另外一個人去將去冚數咁樣。 但係嗰個女仔嚟嘅都係。 佢阿媽啊？ 唔係，我知啊，但係你識嗰個係女仔定男仔？ 男仔， 男仔嚟 嘅。咁然後咁，我個 friend 又有一個老婆咁樣。 啊。 咁然後咧，而家乜都冇曬啦，因為嗰時候佢買樓嘅時候，佢阿媽有份簽個名落去啊嘛。 啊，咁啊閪咗啦。 都冇咗啦，咁樣。咁而家佢乜都冇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有咩咧？佢有就係有個老婆，有份正常嘅工，有萬零蚊收入，有個大學學位咯。 咁啊得。 即係佢可以做一個正常人啦。 係有好多嘢。至於死地而後生冇咗，咪再翻過嚟咯。 跟住然後點咧？就係近排大家同學仔約出嚟食飯啦咁樣。跟住然後就食飯嘅時候咧，咁佢又好唔安樂咁樣，因為佢知道一間要俾錢咁樣。咁我哋已經話請佢啊，咁樣。咁然後 唔係你出得嚟係預咗㗎啦，呢啲嘢就冇出。 但係咧好得意，就算我哋係肯。照顧佢啦，即係知道其實佢唔係真正嘅窮，佢窮極咧，因為佢自己户口做咗幾年嘢，銀行都總係有啲錢噶嘛。 係， 咁佢話佢都有幾萬蚊喺個袋度。 誒咁咪好咯，我爭人就有。 咁但係咧，佢就係覺得好唔安樂啊。咁樣咧，所以咧令到佢自己咧，譬如話朝頭早奶茶可能有杯6蚊嘅奶茶飲咗，覺得更加開心。但係佢寧願唔飲咯。 屌！ 即係咧嗱，你唔好屌佢住先。所以我就係話窮咧係一種執著嚟嘅。 你覺得自己窮啫嘛？ 呢種係心窮啦，即係咧，我諗我都經歷過，但係過咗啦已經。即係佢係一種譬如如果一日我今日可能係有機會無啦使2000蚊嘅，咁我喺過一日裏面我會心窮咯，咁但係第二日我就唔會啦。咁但係佢咧就形成咗一種執著咧，就係覺得自己係好窮啦，我一蚊都唔可以使，一蚊都唔可以使。咁好多有錢佬都有呢個困難，有呢個。 好老實講啊，我經歷即係風浪咁多，爭人幾百粒我又試撚過，爭人周身債我又試撚過。有錢有到即係我又唔講好有啊，即係銀行阿寶寶龍任使嗰啲環境我又試過，買件珠寶俾阿寶寶龍幾百粒我又試過。講真一句，有錢我又試過，冇錢我又試過。發覺一樣嘢咧，原來你有冇錢咧就唔係你個銀行户口決定，係你個人個 my 決定嘅。講真笑一笑咪算數，就算嗰日好窮，你喺屋企度屌你老尾自己買啲嘢翻嚟煮下嘢食啊，咁亦都覺得好開心，或者出街咪照使下錢咯，又唔係去啲好高級嘅地方都可以咁使。曾志偉講一句説話好得意啊，有一個人中咗樂彩，佢同佢老婆講：，喂，我哋中咗樂彩頭獎，唔好同人講啊，我哋食得差啲，著得差啲，使得差啲，咁啊仆街真係窮啦。有一個人破咗產，喂，橫掂都係啦，閪崩啊，你個屌你老母，照食照瞓照玩啊，屌，幾開心啊！即係你睇下你點睇嘅啫，啱唔啱先？同埋而家你使錢冇人叫你屌你老尾包個酒店個廳個宴會廳去食餐飯㗎，你都係麥當勞大快活，有錢嘅時候又係麥當勞大快活，啱唔啱先？咁啲幾開心。 我同呢個香格里拉嘅總廚食飯，跟住然後咧，我又問咗個好蠢嘅問題喎。跟住我哋去茶餐廳啫，其實我話：其實你平時食啲咩嘅咧？咁啊，咪食呢啲嘢咯。系啊，即系 阿笋哥，你唔好捻笑啊！喂，有电话入啊？ 系咩？ 阿笋哥，你唔好笑啊！当年我喺茶楼做僆仔，我话俾你听咩嘢嗱？茶楼嘅后镬食嘅嘢系我煮嘅，因为我做僆仔啊嘛。我话俾大家听，我煮啲嘢，茶楼嘅后镬好中意食，点解啊？冇落味精啊嘛，乜都唔落味精，你茶楼食嘢你试下唔落学味精落去，俾人打柒你啊！屌你狗护士，你冇捻嘢啊！屌你啲嘢唔落味精边有味噶？ 味精系咪咸咸味啊？ 唔系吊阵味出嚟啊！ 但系有冇味嘅？ 味出嚟， 佢有冇味嘅咧？ 冇味噶，就咁食落口冇味。 冇味嘅。 冇味嘅，你要落啲盐落先吊到阵味出嚟噶。嗱，譬如我嗰阵时最中意整咩咧？呢、這个嗰啲叫做虾酱蒸肉青。 哦、 屌你买条肉青30蚊，屌你叫个猪肉佬交嚟嘅时候，喂，听阿哥仔啊，咩记，譬如阿耀记，耀记，喂，听日顺便交条肉青嚟啊，我哋食饭食噶，佢搭落去俾你啫嘛，茶楼嗰度，屌，你话食饭食，佢搭几长，一咪丁屎咁啄，咁你啄捻完佢咪蒸嚟食咯， 咁之後佢聽日交雞嚟，我同雞佬講：啊，雞佬啊，聽日我哋食飯整半隻雞，嗰啲芝麻雞細細只嗰啲得噶啦。咁你知芝麻雞唔值錢噶嘛？ 係咩？唔知啊。 你試下街市買一隻啊！而家冇得賣添啦，仲幾兜嘢一隻噶啦。阿媽以前買嚟做咩？煲湯。冇肉食噶嘛，但系芝麻雞細只，我嚟做咩啊？甜啊嘛，咁嚟蒸啊，佢淨系落啲豉油，油 蒜下骨咁樣， 我嚟蒜下骨都唔知幾撚好食。佢哋成日都講嘅，哇！九護士煮嘢咁好食，那個大廚成日講，係啊，我成日教啲僆仔煮嘢唔好落味精。你出去食，屌你條魚嗰啲豉油都落味精啊！佢老母，我蒸嗰條魚都冇落味精，我蒸啲咩魚俾佢食咧？嗱，你去茶樓食，食親都係食大魚噶，冇人食十蚊兜啲魚仔噶嘛？大魚咩攞翻嚟噶？養噶嘛？而家東升西升都養噶嘛？瓜子班都養噶嘛？咩魚冇養啊？你而家去街市買一籮嗰啲阿婆捉嗰啲咧，十蚊兜、廿蚊兜嗰啲魚仔咧，咪全部拿翻嚟咯？幾撚甜魚味啊！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你同嗰條友傾，即係同完阿總廚傾完偈咧，我都覺得好好笑啊！佢咧，對食物咧，嗰個佢係好純熟嘅。你譬如話，我同佢一齊影相，因為佢有時都出嚟做外快，做嗰啲 food stylist 啊，即係幫啲嘢食扮靚咁樣。我嗰日見到佢要轉碟喎，即係個老細話唔得要轉碟。佢兩隻手一炒，炒起個意粉，拎起放落去，一模一樣。 咁撚堅！ 一模一樣啊！ 哇！ 即係咧，你會覺得同埋咧，佢抌嗰啲位咧係啱啱好啊！ 哇！ 即係你見到譬如話你見佢切嘢咧，即係快過 Jimmy Oliver， 即係你會覺得但佢你譬如話咧，如果你譬如我哋要去換碟咁樣咧，我哋一定係揾只筷子咁樣逐條咁樣撈過，即係一扎一扎咁樣，或者揾只碟咁樣掃落去咯。佢就算有汁冇汁都好，全部都係落手整嘅。 是啊，廚房是用落手整的，真的。 落手的，即是 落手的，真的落手的。 這個 真正的廚房佬真的落手的。 同埋即是我在那次呢，我會感覺到什麼呢？我就是覺得，即是當你去，即是你其實去對那樣東西了解多了的時候，你其實對那樣東西了解越多，你對它的執著就越少。 對。 為什麼你會對那樣東西執著？原因是因為源自你對佢唔了解，其實女人都係，其實飲食又係，對錢銀又係，好似譬如話你對錢銀嘅執著係少啲，因為你對錢銀了解，你了解佢個用途，其實錢就在於佢咩交換價值， 啱啊，交換價值， 咁你都拎佢個交換價值換曬你啲嘢翻嚟咯， 係啊，同埋最緊要嗰啲換你啲開心啫嘛， 所以其實但係冇錢都可以開心嘅， 啱， 所以我就係覺得由你唔了解，你先會生出咗一種。 啱 執迷， 啱 係咯，咁而呢種執迷係令到你死得仲快， 啱 係啊。 今集講得差唔多，但我想補充一句，阿筍哥頭先講對食物嘅執著係真嘅。我哋好多人，尤其我呢個年紀嘅人，三廿零四廿歲，成日都講去邊度食海鮮好味，去邊度食海鮮好味。我話俾你聽，我喺澳門嗰陣時撈嘢，識得一個澳門數一數二煮海鮮好叻嘅人。我話俾你聽，佢平時食乜咧？佢平時最中意食嘅魚啊，唔係嗰啲乜撚嘢密斑啊，去釣嗰啲乜嘢三刀啊之如此類。我話俾你聽，佢同我講一樣嘢，九護士呢啲魚啊，全部一樣喺個海度啊，好多魚都有一樣。佢最中意食咩咧？走去街市十蚊兜啊，即係廿蚊兜啊。佢最中意食一樣魚，香港街市都有紅檀啊。 哇！紅檀哇勁啊呢個。 你試下養條紅檀俾我睇啊！你養得生條紅檀，我切柒煲湯派街坊。第一紅檀平，冇人養；第二樣嘢養唔生嘅紅檀，即係你唔可以喺個池度，即係 大眼雞都係㗎。 係啊， 大眼雞都養。 但係大眼雞呢個梅啊，紅檀呢個爽身啲啊。我問你最中意食咩魚啊？紅檀咯，九護士。我話紅檀整咩好啊？酸辣九護士好好食㗎。即係佢一個煮海鮮咁叻嘅人，佢居然食咁下賤嘅魚。我話喂，嗰啲要十蚊兜喎，你唔食嗰啲乜撚嘢？嗰啲叫咩放生嗰啲叫乜龍躉啊？之前屌你老味，你咁戇鳩，你知唔知龍躉點捉噶？我點捉噶？佢話攞啲生埃啊，吹入去個龍躉竇嗰度啊，等條龍躉浮上嚟噶，邊有咁撚多雪卡毒啊，細佬？生埃嚟嗰啲，哇嚇咁撚毒嘅。佢係啊，仲有啊，而家台灣有養嘅龍躉，哇嚇咁撚樣噶。我話咁食乜魚最正？屌你買啲黃花仔食，好撚好食噶。咁我真係有一次真係買啲黃花仔翻嚟食，哇真係咁撚甜嘅。有時我哋對嘢真係唔好咁執著。去翻 basic 一啲，我哋咪好開心咯。 同埋仲要係 即係就算係龍躉又好，紅檀又好，都係一條生命嚟啊！即係呢個 同埋品味都係啊，筍哥，你發唔發覺？如果你去一啲好高級品味嘅，即係嗱，我舉例啊，著衫、眼鏡、鞋、襪、衫褲，一到某一個卡士去一啲好高級，還原基本部，去翻啲好 basic 嘅嘢嘅，真係噶。即係唔會有好多花巧，永遠都係啲好 basic 好 basic 嘅嘢嚟嘅。即係啲眼鏡好貴嗰啲撲街黑色乜撚都冇，啲恤衫好貴嗰啲白色乜撚都冇，啲西裝好貴嗰啲黑色乜撚都冇，啲鞋好貴嗰啲黑色乜撚都冇，就係咁咯，好 basic 噶。即係到你去到某一個 class 翻翻轉頭，真係噶，冇話任何即係古靈精怪嘅花巧嘢嘅。呢、這個世界好得意。 係咯，咁啊講到呢度啦。 OK， 拜拜。